断桥。 断桥为何不断呢？ 桥要是断了，我们不就掉下雾了？ 先生，这天上下的是什么？ 下的么是雨。 雨会不会淋湿衣裳？ 不会，不湿。 你倒不湿，可我的衣服湿了啊。 那是因为你不打伞的缘故。你为何不打伞呢？ 小女子我没有伞呐，先生能不能行个方便借伞一用啊？ 岂能言借，快快搭上，快快搭上，小心照亮。 好一个小心照亮。先生你不打伞也会照亮的呀。 不会，不会的。家住哪里？我送你回去。 我家在东。 东到这边，往这边走。 我家在西。 到这边，往这边走。 小女子我，我没有家呀。 奇怪了，既无有家。你来到西湖做甚？淋雨乘凉啊！ 我来西湖找家的。 哎呀呀，找家！这位娘子，我送你回家。湖畔一场梦，梦中啥都有，啥都有。从天上掉下个亮亮的丫头，雨中烟，水中鱼，伞下等个走。眉中情，眼中爱，浑身是温柔，浑身是温柔。都是不来的灯，许下我的半世心意，半世愁，喜的是大的喜不送的大门口。愁的是难过无牵，家中也 买了宅楼，嘘寒问竟是个多苦的大姑娘，无房无屋的，无房无地无家无业，如何养你六，如何养你六？哦哦哦哦哦哦